在光明星节之际，缅甸米特陶尔默出版社总经理和意大利辩证法唯物论无神论者组织主席、意大利争取自主和主权先进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分别发表谈话，表示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